这一次输出玩家们早已经意识到位，四个石像东倒西歪地往那站台下一撞的时候，大家就已经齐齐出手。不用控制输出，不用担心 OT， 因为这一套路的打法控制的不是仇恨，而是场面，是利用连续攻击的技能效果将目标控制在无法还击的状态下。这种状态下仇恨在哪里，这完全不重要。一个公正的英勇飞跃落下后，无敌醉俊朗照旧是拉了一个石像出来，他的身后七野一枝花等几个骑士的骑士精神冷却时序却也是刚刚好，此时已经排好队，准备一个接一个的上去冲锋，再用英勇跳跃了。时机倒是不难掌握，骑士精神的冷却成了此时他们这个配合最精准的时钟。一切都是重复，而且相比之前是第一次，这一次所有人都已经从精神上完全领会意图了，执行起来虽不能说完美，但肯定比第一次要强上许多。无敌醉俊朗这时又是单扛着一个石像，又是一堆牧师围上了伺候，这一次是不知道现在已经领教了无敌醉俊朗靠技术弥补装备不足的能耐，牧师们都不紧张了。结果他们不紧张，无敌醉俊朗也不紧张了，完全不像之前单扛时那么用心的去躲避，也改最朴素的站桩式硬扛打法。结果凭借其出众的低档装备，很快就让众牧师重新紧张起来。众牧师郁闷地想去撞墙，但是现在的无敌醉俊朗已经让大家都见识到绝对出色的 MT 能力，他们也是不敢怠慢了。更何况他们也都清楚，之前那种扛法极耗操作，那肯定是很累的，关键时刻用用就行，没必要的时候省省力气也是无可厚非的。众牧师发力，无敌醉俊朗就是站桩也没什么险情，其他骑士和输出们越来越娴熟的配合，明显强化了输出。这一波的四个石像比上一波灭得更快，至少再没轮到无敌醉俊朗还出一个吼叫。四个石像倒下，所有人再度长出一口气，而这一次团长喜之阳的心情却是大不一样。这一波之后，他对无敌醉俊朗的好感度提升了不少。就因为在聚怪的时候，无敌醉俊朗没有采用弧线冲锋，而是组织大家站位，把四个石像拉成了一排，而后简简单单的一个直线冲锋。无敌醉俊朗没有选择去秀自己的技术，而是选择组织配合，执行最安全简单易行的方案。喜之阳欣赏的就是这一点。一团之长，多从团队角度考虑，最讨厌的就是喜欢逞个人英雄的人。这无敌醉俊朗在有条件出风头逞英雄的情况下，却采用看起来繁复却更简单易行的办法，这种态度在很多玩家身上其实都是看不到的。而且这次这么一打之后，喜之阳更发现无敌醉俊朗帮他们开创了一种新打法，而且这种打法并不需要依赖他本人，引怪站直线，直线英勇冲锋，任何一个骑士都可以做到，这套打法可是说相当有实用性。而后的几波石像怪中，果然几个骑士都可以争当这一巨怪的角色。石像小怪一共有24个，每四个同一职业，所以玩家们习惯把四个视为一组，六组石像，会是哪六个职业，那都是每次进副本时才会随机决定的。徐志阳团队经过一番惊心动魄后，顺利通过了两组，而且有了一套并不算难的新打法。之后的四组，七叶一枝花和三 T、四 T、五 T 刚好是一人当了一次那个巨怪的重心角色，都完成得相当成功。随着一组又一组的石像倒下，所有人都渐渐意识到了无敌醉俊郎的不简单。无敌醉俊郎在说什么时，终于是没有什么嘘声了，有嘘声也只能默默地在肚子里嘘，因为无敌醉俊郎的强势事实，这一点所有人心下已经承认了。通过了石像长廊，又走过了一段机关，终于是到了第一个 BOSS 守护的机关旁。此时只要一碰机关， BOSS 就会显身阻拦，而这个碰触机关的玩家会被 BOSS 视为仇恨目标，而且仇恨颇高。空中铃木副本对九个小 BOSS 的仇恨建立算是超级简单， MT 上来碰一下机关，那产生的仇恨就已经很不得了，但这一下 MT 建立的仇恨就已经足够稳固，输出从 BOSS 现身的一刻起就可以开始发动攻击了。空中铃木这个百人副本显然并不是一个在仇恨上制造难度的副本，这个副本难度在于从 BOSS 到小怪的普遍高攻击，所以在一般玩家眼里，这是一个很吃装备的副本。当玩家装备水平逐步提升后，这个副本中技巧性的难度却不太多，所以空中铃木只被评定为了中等难度。也正是因为这副本很吃装备，所以无敌醉俊郎那一身明显有些低端的欺凌套才会在众人眼中是那样的不靠谱。于是现在无敌醉俊郎以 MT 的身份站到第一个机关之前，等待大家休整的时候，虽然众人已经认可无敌醉俊郎的实力，但依然还是有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你来扛？ 有人问。 当然能行，不行就换人上呗。 无敌醉俊郎轻松道。众人接道，这痛快的答复实在让人找不出不让他上的理由。 就你来吧。 许之阳作为团长发话了，他也想通过 BOSS 来再检验一下这个无敌醉俊郎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团长发话，众人自然再无异议，一个个修整完毕表示 OK 后，许之阳示意可以开怪。无敌醉俊郎立刻摸了一下第一机关，一号 BOSS 立即现身，毫不拖泥带水地对无敌醉俊郎发动了强有力的一击。一号 BOSS 这第一击的威势，喜之阳团队的每一个玩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在无敌醉俊郎面前终究还是化成了浮云，因为他躲掉了。只要能躲避，那么一切攻击都是浮云。 BOSS 的行动自然远比那些石像要迅捷，众玩家们紧张地盯着，转眼几个回合已经过去。而在这期间，牧师们提着他们的十字架，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终于还是一个技能都没放出去。无敌醉俊郎至今还没被打中。在和面对石像时一样，开场的时候无敌醉俊郎的注意力似乎最为集中，能凭借闪避坚持好一会儿，但现在面对的可是 BOSS， 不止攻击狠而且行动更快的 BOSS， 无敌醉俊郎依然能这样闪避掉数个回合，那就不只是集中力的问题，而是手速也达到一定程度了。但是牧师们依然紧张，因为他们清楚一旦无敌醉俊郎被击中一下，他们的回复就必须跟上，这货的装备不会有多少喘息的机会，所以虽然此时他们看起来很轻松，但事实上都是紧张无比，十字架依然举起放下的重复着，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开杀！ 忽的，所有人听到有人喊了一声，随即才反应过来，这是无敌醉俊郎招呼大家可以开始输出了。 所有看的都忘乎所以了，把正事儿都忘了。回过神来的众输出连忙冲上攻击，而一直干紧张却没事干的牧师们此时绝对开始忙碌。因为 BOSS 的攻击并不是那么稳定的一对一，攻击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连带的攻势，结果被攻击的正主无敌醉俊朗都闪过了，那些抵抗副作用的近身输出们却是纷纷中招。如此中招大家本来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今天如此中招立刻引发了破天荒的事情。牧师们的治疗回复还没给 MT 用过呢，倒是先给他们服务上的。于是在此时被治疗列表的分段统计上，就见一个又一个的输出玩家排队上榜，无敌醉俊朗这个 MT 犹如石沉大海，看得大家真是满面羞愧。 这个真是…… 团队中有空切身议论的玩家很努力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词来形容。而牧师此时看了看治疗列表的分段统计后也无语了，由于无敌醉俊朗的过分表现导致他们的工作量严重下滑，毕竟治疗回复主要还是服务于 MT 的，那些输出们都是些轻伤微伤，差不多的时候丢一个技能过去给他们就行。结果现在他们只搞这种工作，此时治疗列表上众治疗们的数据低得让人不可思议，这要拿出去给别人看了，肯定会以为他们这一团队的牧师集体在划水。可事实的真相就是，他们倒是不想划水，可没这个机会啊。纠结呀，真的好纠结啊，这副本下得让人很是尴尬呀。 都盯紧点儿。 喜之阳却怕这样的情况让大家松懈，连忙提醒着众牧师。终于身为 MT 的无敌醉俊朗被 BOSS 击中了一下，所有人都是喜极而泣呀。牧师们蜂拥着扑上来给无敌醉俊朗回复，不给 MT 回血的 BOSS 战他们实在适应不了。而无敌醉俊朗的集中力也似乎是在此时开始被打破了，之后遭受攻击不断，不过在他依然坚持的闪避下总算没给治疗制造出太大压力。一句话，即使面对 BOSS 他的操作依然可以弥补他装备上的不足。但是这打 BOSS 可不像打石像的时候会有巨怪的转折让他彻底放松， BOSS 需要他一直单扛到底，而且就得需要这样的操作继续下去，坚持完一整个 BOSS， 这家伙也没有问题吗？所有人疑惑着。